满面羞惭愧。 华校岂止灵堂，为伯弟要请那死 哭灵牌，来自江苏省京剧院的张君强扮演刘备。 Thank you. 痛，庙堂

臣知国进进驾，吾侯千岁， 平身 千千岁。 子玉，求和之事怎么样了？ 臣妾之恐，那刘备不肯摘和，反赤焉不逊，是要踏平东吴。 哦，踏平东吴！哎，刘备亲率精兵70余万，其实难当，我东吴为愿意。九江都御陆俊之子，名唤陆伯兄。 陆伯兄， 臣妾之恐，陆逊年幼挂帅，恐众将不服，有无大事，望之公三思。 阿之恐，想到陆逊年幼失身，若不遇重任，恐众将难服，还望之公三思。 臣妾之恐，那陆逊虽是一驾一失身，此人凶残韬略，智谋不在周郎之下，昔日吕蒙本已过江，莫称战关羽，智谋皆持此人之功，若令他领兵破敌，必然大获全胜。臣愿以全家性命担保。 陆逊之才，孤已知之。若不是千家祭旗，孤道忘怀了。德润，替孤传旨，宣陆逊上殿。 旨，知公有旨，陆逊上殿。 领旨。 未战山平之，空怀报国心。臣陆逊见驾，知公千岁。 千驾平身， 千千岁。宣臣上殿，有何旨意？ 实才堪泽奏道，亲有孙武之才，故命你带领人马抵挡刘备。 臣妾主公江东文武，皆是主公故旧武之臣，况且吾人担此重任，微臣年幼，只恐误了国家大事，还望主公领宣贤。 孤深知亲家堪当此任，德润有意全家性命担保，亲家万不可推辞。 这只恐满朝文武不服。 亲家呀，此事干系我东吴的安危，孤心一定拜你大都督进封楼后，领长陆军81州，监管进出各路人马，并赐你尚方宝剑，倘有不遵者，先斩后分走。 臣谢巨龙啊。 一般。 恭喜将军，贺喜将军， 全仗列公提拔， 满兵之相提，必然大获全胜， 仰赖志公洪福镇八市。要说愿意发起过， 奉承其令走开过。 眼见东吴国计已就， 吴郡之地已旦兴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Thank you.